碗大勺子有嘴儿，你拿一百个碗，我就这一锅汤能盛三碗，你拿一千个碗你都能喝上吗？喝不上。说人的元气是有数的，你调兵遣将的时候你不得量入为出，你到百货商场你花钱，你花，你先摸摸你兜里有多少钱，你入此了你要点穴，你先摸摸你这肚里边有多少元气，够不够用，你再着急入。所以大家明白这个道理。那么推胆经调了脏腑，那么到了腿上，这个胆经叫敲啊，敲。年轻人你可以从大腿这一直敲到足踝，敲到小腿，老年人你就敲这一段就够，就这大腿这一段裤线这一缝，从前往后敲，敲完你还可以敲回来。敲胆经干什么的？这回大家要注意，我刚节目开始可给大家把大话说出去，我说敲胆经治骨质增生，治抽筋儿，治滑膜炎，治腰椎间盘突出，治脱肛，治疝气。我这话可说大了，但是我说大话不是为了让你花钱，我说大话只是让你知道这个胆经的作用。那么有人问，胆经真的有这样的作用吗？那只能说明你是一个新听众，对传统中医药文化知之甚少。敲胆经可以治骨刺增生，可以把长出来的骨刺我给你敲回去，是不是？有的人说真的能吗？想知道真假，先写到本上一句话。老听众不用写啊，你本上都有。骨刺不是刺，骨膜起了皮，侧面来照相啊，相刺不是刺，是不是？所以这是要记得第一条啊。啥叫骨刺儿啊？人得骨质增生的关节痛不是被针扎的痛，是什么呢？是滑膜炎，淤血发炎了，发炎的那些内容物刺激的，致痛性物质刺激的疼，用老百姓的话讲叫杀的疼，明白不？就把你那伤口抹上盐，是骨质增生的疼，都是这种伤口抹盐杀的疼的道理。那么为什么会有这种疼痛？就是因为你那个骨膜老化，刺激周围组织产生渗出，不是刺儿扎的啊，是骨膜爆裂了，就是骨膜起皮儿了，阳光一照，电棒往上一照，侧面一瞅是个刺儿。所以治骨刺是中医的拿手，骨质增生按摩没有用啊，越按它越重，因为它都骨膜都裂了嘛，对吧？怎么办呢？贴瓷啊，吃五指山水补肾柔肝啊，另外敲胆经。说敲胆经敲的这腿对关节有好处吗？你那腿的气血就是搁这儿运过来的，而且这个胆经这个大的通道就是管这个筋的濡养。 以下是广告时间。营养屋铁皮石斛西洋参红景天胶囊，本品是以铁皮石斛提取物、西洋参提取物、红景天提取物、淀粉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动物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增强免疫力、缓解体力疲劳的保健功能，适用于免疫力低下者，不适用于少年儿童、孕妇哺乳。特别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徐老师您好， 给大家说了敲胆经啊，说了敲胆经。今儿呢要给大家来讲这个如何的按摩胆经。你看啊，头上呢叫舒胆经，是吧？胸腹部叫推胆经，大腿的两侧叫敲打胆经，那么足背呢，足背叫按摩。你看胆经走行到人的身体的部位不一样， 对胆经实行疏通的方式方法也是不一样的。哎，所以温故而知新，啊，环环相扣，啊，希望大家把它掌握好，啊，把它学习好，实践好，啊，头上疏胆经，啊，除的是头风之症，是吧？什么帕金森、脑萎缩，是吧？神经性头疼、头晕、眩晕症，哎，这都是胆经畅通可以调治的头部的疾病。胸腹部推胆经，然后治打嗝、反酸、嗳气、腹胀、胃炎、胆囊炎、结肠炎、胰腺炎，啊，调的是人中焦的肝胆脾胃的平衡啊。那到了这个腿上，腿啊，敲胆经管什么呢？啊，一管那个腿抽筋儿啊，二呢管那个肌肉萎缩，是吧？三调关节炎、滑膜炎、骨质增生的骨刺，是吧？这敲胆经可以躺着敲啊，侧面躺着让家里人帮着敲，是吧？可以坐着敲啊，坐个凳子两边敲，最好呢就站着敲啊，站着敲啊。敲胆经还可以治疗腰托，哎，所以腿上敲胆经的作用总结为四个字：强筋壮骨啊。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哈哈，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这人不吃不喝就光这么敲，那把腿敲折了，对不对？哎，补肾柔肝是吧？吃五子粉啊，滋润人的骨骼、肌肉和人的滑膜肌腱。喝虫草酒呢，啊，补人的元阳，啊，养这个筋骨的阳气和经络的通力。所以呢，在《黄帝内经》里边有这样的话啊，叫“针无补法”。你什么扎针呢、啊？拔罐子是吧？刮痧呀，包括咱这点穴按摩呀，中医导引之术啊，这些方法没有补的。啊，虽然点穴说有补法有泻法，但记住了，你所有的这些点穴按摩针灸拔罐，你做不到无中生有啊，你做不到无中生有，是吧？你只是把经络通了。所以啊，这个哲学家辩证唯物主义说叫物质是第一性的，是不是？你的木头凳子坏了，你没有腿儿，没有木头腿儿，你拿什么修？修不了。你衣服坏了，你说我能工巧匠，你没有线，没有线你缝不上，对不对？哎，所以人身都是肉长的，是吧？那你想把这骨头长得结实，这筋长得结实，关节炎症修复，你补维生素不管，那不是缺维生素啊。你补钙，补钙更不管，哎，你只有吃冬虫夏草补肝，是吧？润肺补肾，哎，人是铁，饭是钢啊！你吃这五子三髓啊，这些是让你长筋长骨头的东西啊，所以营养很重要啊。但是说，我光吃，我就不敲胆经。那你只能起到一半的作用，所以不要认为说你花了钱就能买长寿买健康，不对啊，你买不到这样的门路，是吧？所以啊，什么叫养生文化，是吧？文以载道啊，而后这个化，化是来使用的啊。人们学习知识，哎，我们最大的好处就是能用啊，你学了再多的知识，啊，你学的是没用的知识，那就是垃圾啊，垃圾。所以把这胆经敲通了，你吃那些东西能补上， 你这胆经敲不通，吃那东西补不上。敲胆经会有什么感觉啊？敲的腿发酸呢、跟登了山一样啊。敲了七八天之后，这腿轻松啊，腿像充了电一样，这还有劲儿了啊。坚持常态这么敲，敲个半个月一个月，哎呦，如果哪天不敲了，呵，感觉缺点什么，感觉腿发皱啊。等您敲三个月了，是吧？你这腿就彻底通了。到那个时候敲不敲没什么感觉了。但你敲三个月能管半年，你过了半年之后，是吧？你不敲它，你可能感觉腿还会沉重。所以那句话怎么说了？唱京戏的说，叫拳不离手，是吧？曲儿不离口，是吧？这养生啊，点穴呀，导引那也是这样的啊。你经常练一练它，它就熟络，熟络了，它经络就和谐畅通啊。那亲爹亲儿子老不见面，他都生分，他都生分，是不是？一样的道理啊。所以养生啊，通为宝。熟为方，要经常，切不可一日曝十日寒啊。那么还有呢，敲胆经啊，敲出沙的，我记得有个老的娘，跟我说啊，没敢跟老伴说，没敢跟孩子说，悄悄的问我，说徐老师啊，这个敲胆经啊，会不会起沙呀？我说会啊。哦，那我就是起沙了。我这腿两边都敲得紫红紫红的了，我说你疼不啊？不疼。我说那是淤血散出来了。哦，那我就放心了，我还以为敲坏了，没敢跟孩子说，没敢跟老伴说。你看，这都是贴心的人。要不懂的，你教什么方子是吧？腿都敲紫了，紫的是淤血呀，是不是啊？你留在身体里干什么呢？就像现在有些人是吧，我不知道在哪儿学的啊，天天趴厕所里边研究养生啊，今天拉的大便沾不沾池子，明天拉的大便成不成条，你研究它干什么，是不是啊？五谷轮回之所，放下啊，人要学会放下。你都拉出去了，是不是啊？你那个去年更新旧肺的时候，有人也找我啊，说徐老师啊，我更新旧肺了，我什么都没吃，三根黄瓜俩鸡蛋是吧？拉的那屎花花绿绿的，嚼黏嚼黏的，恶腥臭。我说你说他干嘛呀？会不会有毛病啊？我说你在肚子里头没毛病，拉出去了成毛病了。明白了，是不是？所以你排出去的是垃圾。你管它什么模样，你排完了你人轻松了吗？轻松了就好，是不是？这大家把它明确了啊，明确了。敲胆经啊，另外咱们现在很多人关注啊，说能不能减肥啊，完全可以。胖人多湿啊，胖人多湿。为什么湿啊？湿就是天天下雨不晴天呗。大太阳出来还湿吗？湿衣服就晒干了所以敲胆经补足胆的阳气，对五脏的阳气升腾都有好处。所以不耐吃饭的敲胆经有胃口喝凉水都长肉的敲胆经可以减肥有的人说那我瘦贫血敲胆经可以让那瘦子长肉阳气足，增加人的骨髓造血机能所以那个再生障碍性贫血，那再障的为什么要移植那个婴儿的脐带血我们看过一个报道是吧？走进科学，南京的是吧？南京的一个母亲为了救自己的得了再生障碍性贫血的儿子46岁的高龄高龄产妇又生了个孩子因为捐不到骨髓自己46岁 冒着难产的危险又生了个孩子，哎，新生的这个孩子的脐带血救了他的哥哥，啊，很让人感动。哎呀，所以什么叫可怜天下父母心呢？啊，希望这样的儿子，啊，病好之后能够孝敬他的母亲。啊，母亲给了他两次生命。也这样的孩子要不孝的话，你说这父母多寒心呢，是不是？哎，啊，这敲胆经的好处，我说的够多了，啊，大家伙得耐心的敲，啊，我不是为了让大家敲胆经说它好，啊，只是让大家明白胆，啊，凡十一脏皆取决于胆，啊，这胆经的重要啊，重要。骨自增生的，大夫让你割，别割啊，敲胆经，贴磁疗脚垫，吃五子粉，喝葱草酒。三个月之后你再去拍片子，你看你骨刺吸收了没有，你就知道谁是真大夫啊，谁是假郎中了。啊，好啊，今天学新知识啊，叫按摩胆经。这个治什么呢？啊，这个结合着红花盐水泡脚啊，这个治上火下寒啊，治上火下寒。先给大家讲讲这个泡脚的佐料啊。昨天有个老大妈，山东烟台的，哎呀，泡脚啊，红花艾叶啊，花椒咸盐是吧？生姜、香蕉皮，哎呦！我说老大娘，你要干什么呢？我说泡脚啊，我你说的病我都有。哎呀！我说您这哪是泡脚啊，你这是烫火锅啊，一句话给老太太逗乐了啊，逗乐。其实咱泡脚这叫作料啊，叫作料。有人呢就故弄玄虚啊，叫中药泡脚。说什么呢？说呀，这个不花钱的这个作料泡脚啊是个好东西。用的人特别的多，啊，我不反对人家那个小商小贩这个，倒腾这中草药，给老百姓提供方便，啊，但可气在哪儿呢？好多人把这佐料泡脚给神化了，是吧？做成什么一袋一袋的药来卖，啊，什么这个泡脚要治高血压的，那个泡脚的要治糖尿病的，啊。还有的泡脚要治癌症的，哎呦呵，大家记住啊，人不是大象，大象把那鼻子扔盆里能喝水，是吧？人不行啊，人不行，你吃到肚都不管病的药啊，你泡脚丫子管用，你开什么玩笑啊？你当你这脚是大象鼻子长吸管的呢？不对啊，不对，是吧？所以啊，我为什么把木桶玉足叫佐料泡脚，为什么不把它叫中药泡脚啊？我们看这个中医中药的要点啊，药的性味归经，是吧？的确中医有药浴疗法啊，的确有啊，但是不能胡用乱用，所以佐料泡脚就是中医药浴的一个入门，千万不要夸大它，因为乱用中药泡脚容易没病给泡出病来，是吧？泡出湿疹的，泡出神经性皮炎的，泡出过敏的，不占少数。木桶佐料泡脚，佐料你都是在小药铺小药店都能买着的，菜市场都能买着的啊！别夸大这些佐料的作用，那更不能乱用仪器啊。水白水能泡出 80% 的效果，你加那些佐料都是锦上添花画龙点睛罢了啊。所以佐料不能乱用。另外呢，这个补这个骨质疏松啊，骨质增生，喝虫草酒、五子粉啊，冬虫夏草，这都是好方法啊。还有一个就是补胶原啊，补这个胶原呢，啊，一个是肉皮啊，一肉皮，但肉皮容易增加血粘度啊， 再一个呢，就是成分和肉皮一样，不增加血粘度的，是吧？海参，啊，海参。啊，你说蹊跷不？肉皮肉铺都不要的，便宜。海参呢？好家伙，海参多贵啊！啊，一只三五十，是不是啊？上百的也有，是吧？那海参和肉皮的成分是一样的，是吧？但是它俩的功效却是不一样的。钻石，啊，一颗恒久远的钻石，金刚石啊，和小孩那铅笔那芯儿那石墨，一个成分都是碳，好家伙，一个值多少钱？一个值几分钱？你算是，是吧？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这个天地造化万物啊，这都有万物的灵啊，万物的灵气在里面啊，别把它混淆了啊，别把它混淆了啊。同样是肉，吃多了得富贵病，是吧？牛肉煮猪蹄儿、鸡、鲫鱼，用这土锅，用博一堂这土锅一化，好家伙，能治富贵病，糖尿病血糖能喝正常了，高尿酸血症肾衰竭能喝的。是吧？恢复正常了，这了不得的东西，啊，所以这科技科学，啊，很了不得啊。好了，别跑题，咱别跑题啊。泡脚就那么几样佐料啊，红花是化瘀的，姜是去寒的，艾叶是补肺关门的，花椒是除湿的，是吧？香蕉皮是润燥的，是不是？就这么几样。盐呢，盐是去火的呗，是不是？哎，说很简单啊，别乱用啊，佐料最多用两种，是吧？你掺和到一起用白肉啊，白肉。按摩胆经，大家抓住两个穴位，哎，就是脚背的太冲、行间二穴，啊，太冲、行间二穴。再一个呢，就是脚背四五指的，啊，胆经的走行，啊，这两个重点是吧？一个是两个穴位，一个是胆经的位置。这个治什么？治胆火上扰。哎，你看中医治一个病可以用一百个方子，啊，一百个大夫一百方都能治好，方子还不一样。那你说哪个对哪个错呀？哎，叫殊途同归，是吧？但是呢，治标的容易犯，治本的呢，哎，是完全康复的。那么还有中医还有一个叫上病下治，啊，急性高血压降不下来的，啊，急性胆囊炎疼痛的，是吧？还有什么？哎，这个急性的咽喉肿痛的，是吧？急性的肝火的神经头疼的，按摩足背的肝经胆经都可以去掉。来的时候啊，您把脚洗净了，把袜子脱了，我给您画上，啊，用圆珠笔给您画上，回去照着做，按没了，我回来再给您画，画个三次两次都会按。他说我没有肝火，可以按吗？可以，哎，可以，是吧？小劳养生啊，啊，小劳养生，啊，所以经常按摩足背的肝胆经，啊，可以清肝明目，是吧？对白内障、青光眼可以退役，是吧？经常按摩肝经胆经，头清眼亮，老年养生，哈哈，居家必备。 以下是广告时间。营养屋银杏三七山楂茶多酚胶囊，本品是以三七提取物、银杏叶提取物、山楂提取物、茶多酚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动物和人体事实功能试验证明，具有辅助降血脂、辅助改善记忆的保健功能，适用于血脂偏高者，需要改善记忆者，不适用于儿童、孕妇、哺乳。特别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徐老师您好。 中西医结合我不用多说啊，西医它讲求的是检测报告啊，到医院看病，化验单一大摞，干什么？看数字，看你身上哪些数字指标不正常啊，这叫临床的实验室的科学，是吧？那么不单看数字，哎，我们更要重视人的症状感觉， 也就是只有把人的痛苦病痛，把你临床的症状感觉和医生给你查出那个数字指标，把它对号入座了，这个就是西医的生活化。哎，西医这个医学它不应该是高高在上的科学，它应该是大众化的科学，所以现代医学要服务于人类的生命健康啊，而不是把人类造糊涂了。所以文化的中西结合，哎，我们就要普及医学常识知识，解读一些数字的密码，让大家伙正确的认知人的症状病痛和数字的关系，我们把它叫西医生活化。哎，这是我们文化的责任和义务啊。那么中西结合刚说了是西医的生活化啊，那还有呢，还有就是中医啊，祖国的中医药文化，不是说他是中国人的医生，中国人的看病的大夫就叫中医。中医文化的核心的精髓就是中庸之道。有朋友说什么叫中庸之道？中庸之道就是不高不低，不上不下，不胖不瘦，不阴不阳。哎，这个就叫平衡。所以中医文化的核心就是平衡。中医文化的核心是人性化，我们把它称之为以人为本。哎，所以在落实到养生文化体系当中去，我们把它叫什么呢？叫感觉第一，数字第二。就像好多中医他为病人治病的时候啊，解除了好多病人的痛苦，是吧？头不晕，眼不花啊，胳膊腿有力，睡觉香，吃饭有胃口，脸色红润，是吧？所以医生很少去计较那个数字化，是吧？但是你如果只注重感觉，是吧，脱离了现代医学的主流，也就是医院的那个化验单，没有医生来给你当裁判，没有现代的这个高科技手段来为你做数据的证明，那么使好多中医啊做了好事啊，救了人命啊，却背了骂名。所以怎么办呢？哎，所以中医啊，咱不能啊老是这个老中医老气横秋，是吧？只有老头捏着一把胡子，是吧，穿着洗褪色的衣服，这才是正经的中医，那大错特错，是吧？中医也要年轻化，更要和现代科学接轨。所以文化的中西结合，我们就要帮助中医哎，实现它的现代化。一个是把中医的临床感觉、中医的医理辩证和现代医学的生理学、解剖学、病理学哎，和它有机的结合起来，是吧？让科学数字能够有效的佐证中医的一些医理和一些辩证，哎，这叫中医现代化。有了西医的人性化，结合了中医的现代化，是不是就构成了文化的整体呢？啊，还不完全，还要有什么呢？天地人啊，自然的和谐统一。也就是说，我们文化对人类健康的关爱，不光是解除你身体的病痛，还要满足人心灵的幸福感和富足感，还要鼓励大家啊，哎， 来实现什么呢？哎，社会的责任感啊，和社会的价值感。换而言之来讲，和现代的健康医学体系的身体、心灵、社会价值责任感，把它有机的结合起来。哎，简而言之叫天人合一。天就是自然环境、社会环境，是吧？人呢，哎，人表面上看是你一个小小的个体，而实际上呢，人呢，他又是构成家庭的什么呢？细胞。家庭呢，又是构成社会的单位。所以这样一来，哎，就实现了整体的健康体系。啊，这是又给大家讲了咱文化的体系构成啊。那么冬病夏治，我重点要给大家讲四大类的慢性疾病的冬病夏治采取的中医健康管理的调理方案。哪四大类啊？第一类就是心脑血管病，我们把它统称为叫中风啊，中风。第二大类呢啊，就是风湿骨关节疼痛啊，风湿类风湿是吧，骨质增生啊，老寒腿产后风啊，这是第二大类，这是冬病夏治第二大类。第三大类啊，把高血压病给它单独的独立的拿出来，高血压病的三期防治，是吧？这高血压病已经不是什么疑难病了，已经不是什么少见的病啊，不客气的讲应该是全民了，是不是？哎，高血压病人太多了啊，太多了啊。而且高血压病作为心脑血管病的主要的这个什么呢来源啊，所以高血压病的防治啊，对于防心脑血管病的猝死和中风啊，意义很重大。这是第三大类啊。那第四大类呢，要给大家重点说的就是糖代谢紊乱所引发的一系列的症候群。能够关注我们的节目啊，了解更多慢性疾病的成因和生活行为造病的关系，以及呢健康管理啊，中医内养五脏啊，补足元气，内调为主的它的一个整体康复的这么个原则啊，希望大家把它学习好运用好。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先来说这个中风啊，说这中风。中风呢原来大家认为啊，只有这个偏瘫半身不遂才叫中风啊。那我今天告诉你啊，你已经出现了脑牵梗、记忆力下降，是吧？说话呢老言不由衷啊，是不是啊？想什么说什么，想的说不出来啊，出现了一定的语言障碍，是吧？再有呢，那个心绞痛、心肌梗塞、放支架、眼底出血，是吧？这些呢都归为中风的环节。中风它的广义上讲，指的是一切的血管意外啊，血栓和出血。在狭义上讲，那就是脑血栓、脑出血啊，脑溢血啊，脑梗塞，指的都是发生在脑袋上的血管意外，是吧？而我们文化，我们研究的是中西结合，哎，既然是中西结合，咱们就站在一个更高的高度啊，不要局限于脑中风，因为我们中医说叫心脑同源啊，心脑同源。换句话说呀，这个你心梗，你心梗是血栓堵塞了心脏的冠状动脉， 啊，给你那心脏造的半身不遂了，是不是啊？啊，你包括那心梗，是吧？放了支架的人，啊，医生也会告诉你，啊，你3个月之内要防心梗的复发。你只是把梗塞那地儿支起来了，那还有新的血栓还能堵塞别的冠状动脉，而且凡是在心脏流经的血液它也往脑袋流啊，而且心脑在身体当中的血流量是最大的，所以能堵塞心脏的血栓它也就能堵塞脑血管啊，所以这块大家要记着两个定义。一个人呢，就告诉你心梗是心脏的脑血栓啊，心脏的半身不遂了啊，你这堵塞了，心肌坏死了，你这心跳的不就不协调了吗？你整个心不跳了，人不就没命了吗？是不是？哎，你包括还有一部分心梗的人他没放支架啊，到临床检查身体啊或者看病叫陈旧性的心梗，这啥意思？哎，你没放支架，你那梗塞那儿还在，哎，是陈旧性的心梗。心梗不是心脏坏死了，而是心脏的某根血管堵死了，哎，那么心肌就会坏死，那心脏的某部分肌肉的功能就不协调了。就像那汽车4个轮子是吧，你一个轮胎坏掉了，你3个轮接着跑成3轮车了，是不是？你跑得快它就翻车了，勉强的搁别的车拖着你，你还能走，是不是？哎，包括心梗放支架不是一劳永逸的事儿。 以下是广告时间。蒲参牌蒲参康胶囊，本品是以葡萄籽、玉米淀粉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免疫调节、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宜人群免疫力低下、易疲劳者，不适用于少年儿童。特别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徐老师您好。 中风它的狭义指的是啊，偏瘫、半身不遂啊，脑血栓、脑出血、脑梗塞、脑溢血啊，脑溢血指的是蛛网膜下腔出血啊，这都是传统概念了啊。那现今呢，在广义上啊，我们临床医生把一切心脑血管意外统称为中风。那这样呢，它的范围又扩大了啊，增加了心血管的意外啊，你像心绞痛是吧，心肌梗塞啊，这都属于中风的范畴啊。那么还有呢，还有就是眼底出血啊，这也是血管意外。为什么把眼底出血也归到了中风的范畴当中呢？因为啊，眼底出血排除先天的脑血管畸形，就是后天的慢性疾病量变到质变的这个爆发啊，量变的积累到质变的这个爆发，什么高血压病的眼底出血，实际上呢，它和脑中风的发病的什么呢？哎，这机理和过程是一样的。换而言之来讲，啊，眼底出血的病人，我们把它叫不幸当中的万幸。为什么呢？因为导致眼底出血的病因，足可以导致脑出血或者心梗啊，只不过发生在眼睛这儿了。所以在我们的健康知识讲解当中啊，我们也常给一些眼底出血的病患者我们给提示啊，说不用到眼科了啊，到心脑血管病科治 啊，因为你还在为眼睛的失明啊，眼底出血的这个视野缺失，你在哭泣的时候啊，那边中风啊，就是心脑血管意外，脑梗或者心梗啊，在3个月之内啊，可能随时会爆发。因为我给大家讲过中风的急性期啊，中风可不是砂锅捣蒜一锤子买卖啊，得一回就完事儿了，不是啊。中风啊就跟那个大堤决口了一样，是吧啊，它会反复的啊，你把这个口子堵上了啊，下个口子可能还要决口。所以我常给大家伙说，我说中风这个病危害人类健康的头号杀手，这个是名不虚传的啊，因为它没完没了啊。所以我们常说中风别得，是吧，得了你就得治一辈子，一个是要治后遗症，一个是要准备防二次复发、三次复发，三一个啊，中风三年往上还得防老年痴呆、防脑萎缩。你说它麻烦不，是吧啊，所以中风病咱们最好别得啊。有的朋友说谁想得呀，啊，不想得都得上了，你光不想不行啊啊，你还得学会预防啊。所以听咱们的文化知识，学习咱们的中医健康管理学，我们就能达到有效的、全面的、科学的预防和康复中风。那么如何预防和康复呢？我想先从这个中风的来源啊，从中风的这个分型啊，再从中风的什么呢，这个先兆的临门一脚的急性期预防和后遗症的康复啊，从这四个方面逐渐的给大家来分析讲解。先说说中风的来源啊，中风的来源。中风呢既然是血管意外啊，不是血栓啊，就是出血，是吧，那么它一定有它形成量变的原因，而后才有它达到质变的结果。所以今天呢，我先给大家把中风常见的六大病因告诉大家伙，是吧，我们经常遇到这样的听众朋友啊，啊，我脑鸣啊，是吧，我头晕呐，我说你不舒服得上医院，大夫给你看病了吗？啊，大夫告诉我脑供血不足啊，脑供血不足，他以为这就是病了。我告诉大家啊，脑供血不足不是病，它是一个结果，它就是造成中风的量变的结果。脑供血不足逐渐加重，逐渐加重，加重到一定程度爆发了，就是中风。所以我又会问他，我说是什么导致的脑供血不足啊？得有 80% 的听众朋友回答，我不知道啊。你说他不知道，他不知道我怎么办？我说你不知道，你的病治不好啊。你看，是病人感觉很无奈，是吧，很着急，但是作为医生，是吧，我们一定要站在一个科学的、客观的角度，帮助病人找到真正的病因。那么造中风的病因，也就是导致脑供血不足发作的病因，是吧，大家要做记录啊。这第一条，高血压病啊，高血压病。所以高血压病是中风的主力部队啊。高血压病10年得冠心病，20年得脑中风，是吧，这是高血压病的发展历程 啊，一问你高血压病得多少年了，啊，得15年了13年了，我说得，你已经站在中风的门口，你已经坐上了中风的火山口喽，要预防了啊，要预防了啊。这是脑供血不足逐渐的形成突发性中风的第一条原因，高血压病到了10年20年血压失控的时候，就是吃药降不下来的时候，就是你得中风的时候。中风形成的第二大原因，冠心病啊，冠心病它的房颤是造中风的一个很主要的原因。哎，所以收音机前的得冠心病的人，你小心，你不要认为啊、哦，我就是心脏不好啊，我脑还蛮好的，心脑同源啊。人的身体当中，脑供血和心脏供血是相同的啊，相同的。所以说，你那心绞痛了，你那什么呢？心律失常了啊，你就一定会脑供血不足，这都是相辅相成的。那么导致中风的成因，导致脑供血不足的第三个原因啊，就是低血压啊。好多人认为得脑中风得动脉硬化是高血压病人的专利啊，我一辈子低血压我得不了中风了。嘿，你高兴的太早了，是吧？告诉大家，低血压是中老年病人的隐形杀手，是吧？让你慢慢的得中风，慢慢的变傻，慢慢的变老年痴呆，包括那个什么帕金森呐、啊、脑白质脱髓鞘改变呢、啊，很大一部分病人都是常年血压过低，常年心脑慢性缺血导致的。哎、啊，所以中风和脑供血不足的第三大原因。低血压啊，低血压啊，我把它叫人类健康的隐形杀手啊，它是个温水煮青蛙，是不是啊？你开水煮青蛙，青蛙能跳出去啊。高血压180、190的害怕，值得抢救，值得住院。低血压啊，我一辈子就低，你一辈子低，你30岁40岁没事，你到50、60岁你还低，低来低去突然间变成高血压，是吧？有人就问过我，徐老师啊，低血压会突变成高血压吗？我说会啊，那就是中风来敲门了啊。血越流越慢，越流越慢，流到堵了不通的时候，憋高了，绝口了，堵塞了，这就是中风。第四个原因啊，第四个原因啊，叫富贵的血脂高，是吧？我一说血脂高，好多人说血脂不高，胆固醇高，呵呵啊，你血里边流的是油，流油的是高脂血症，所以有脂肪肝的，连那眼球、眼珠上都爬满了黄色的油脂纹的，那个你血管里尽是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啊，这也是造中风的啊，造中风的，而且那个胆固醇是血栓的主要成分啊。这中风的第四个原因啊，高脂血症导致脑供血不足造中风的第四个原因。中风形成的第五大成因啊，中风的第五大成因啊，这是往往被大家忽视的啊，假高血压病。啊，什么叫假高血压病啊？啊，早晨一起床，啊，好家伙，血压80、180，哎呀，我得高血压了。这高血压没等吃药，没等治呢，吃完早饭活动活动，维生素一测，社区维生素一测，哎，血压正常了。啊，有的人说我是起床时高血压，活动活动就正常了。你看，高血压病会不治自愈吗？是吧？哎，后来发现这个血压活动活动也还高，啊，结果就稀里糊涂的吃上降压药了。 这一吃加药了不得了啊，高压从180降到140，再看低压降到60了。所以说你这个吃药和不吃药的危险程度是一样的，是吧？这个常识大家知道啊。血压高到160和你把低压降到60的导致中风的危险程度是一样的。高到160，高到180叫决口出血，低到60叫血栓形成，是不是啊？所以告诉大家，高血压低血压都是病，是吧？啊，所以这样的还头晕耳鸣啊，一晃脑袋更晕，一低头更晕啊，结果一直当高血压病治。哎，这个时候告诉你赶紧到医院给颈椎做个 CT， 尤其是已经出现了一扭头就晕换过来就好这种开关式头晕的时候，告诉你你已经到了中风的边缘，这个就叫椎动脉狭窄型、椎动脉压迫型的颈椎病，哎，是导致中青年人中风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吧？好多人说我没有高血压，没有高血脂，结果得中风了，什么原因？严重的颈椎病。咱们给大家总结了造中风的病因，是吧？复习一下啊，啊，你不要老说啊，我中风了，我怎么治？啊，我怎么调养？你先闹明白，你的中风是从哪里来的？高血压病、冠心病、低血压病、颈椎病、高脂血症，啊，高脂血症，你是什么原因？是一条还是几条造成的中风？你一定要针对病因学去调整。也就是说你只有啊改了错，把中风的病因给它调整好了，你才能保证中风康复，哎，保证中风的不复发，是吧？中风的成因。那今儿呢我们给大家说说中风的分类啊，分类。先说大分类啊，再说小分类啊。大分类啊，传统的医院把中风啊简单的分作两类啊。一类呢叫出血型的中风，是吧？脑出血呀、啊、眼底出血啊，这都是出血型中风。还一大类呢叫缺血型中风啊。什么叫缺血呀、啊？哎，血供不过去了啊，堵塞了啊，血脉淤阻了。什么脑梗啊，是吧？这个血栓呢、啊、是吧？啊，这个呢都是缺血型的中风啊。还有那个脑萎缩啊，那个是慢性缺血啊。表面上中风都是突发性的意外，而实际上呢也有温水煮青蛙啊，慢刀子杀人啊。你像那个帕金森啊，脑白质病变啊，神经脱髓鞘啊，脑萎缩，老年痴呆症啊，逐渐的不认人了，不认识回家的路了啊，这是个慢性的缺血过程。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以下是广告时间，请您记好北京丰台区地址，是在北京丰台区方庄桥东方庄六号，010-8755-7319，010-8755-7320。朝阳区店内地址是在朝阳区九仙桥南路东风北桥东行300米路北，010-5139-5080，010-5139-5080。天津地址是位于南开区西市大街62号，02258055102和58055103。以上是广告时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